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2009年的11月28号和29号，齐豫在北京举行了他的演唱会。对于齐豫来说，2009年的这场演唱会完全是一场以音乐为主、回归音乐的演唱会。更重要的是，这有可能是齐豫最后的两场演唱会，可以说是他演唱会的绝唱。欢迎各位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呢，要来跟您一块聊一聊歌手齐豫。从小就非常喜欢唱歌，但是没有受过科班教育的齐豫，在1978年以一曲《Diamonds and Rust》（钻石与铁锈）荣获了第二届金韵奖和第一届民谣风歌唱比赛的冠军。随后的一年当中，齐豫录制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这也是他第一次走进录音棚。当时他觉得很新鲜，一位资深的录音师告诉齐豫，他可以大胆的、放心的唱。唱了几遍呢，就告诉齐豫已经唱好了，可以回家了。等齐豫再听到的时候，已经是一张成品专辑了。下面呢，咱们一块来听听这首齐豫录制的第一首歌曲，叫《乡间的小路》。 听完了齐豫演唱的歌曲《乡间的小路》呢，我们接着来聊一聊齐豫。很多人知道齐豫的歌曲都是从他那首《橄榄树》开始的。那这首歌曲由音乐人李泰祥作曲，三毛作词。其实最早三毛的词写的是小毛驴，只是唱起来不够好听，所以李泰祥才跟三毛商量，把内容改成了《橄榄树》。在齐豫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李泰祥为了让齐豫有在录音室唱歌的经验，就让他唱了很多的广告歌曲。在录音的时候呢，又对他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要求。而这首《橄榄树》和《乡间的小路》都是同一年录制的，但是听起来的感觉却非常的不一样。下面呢，咱们一块来听一听这首《橄榄树》。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 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今天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歌手齐豫。说到齐豫的时候呢，有两个人是不能不提到的啊，一个是我国台湾的著名的女作家三毛，另一个就是齐豫的弟弟，著名的歌手齐秦。虽然齐豫在1979年就演唱了《橄榄树》这首歌曲，但是你知道吗？齐豫和三毛真正认识其实要到1985年。在那一年当中，三毛来到了齐豫所属的滚石唱片公司，希望把他写的诗词啊谱写成曲子，变成有声的出版物。因为三毛是一位女作家，所以公司的老板就想找一位女制作人来完成这项工作，于是公司选定了齐豫。也正是因为制作三毛的自传唱片《回声》，让齐豫和三毛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说到这里呢，咱们再来听一首齐豫在这张《回声》专辑当中演唱的《七点钟》。 今生就是那么的开始的，走过草场的青草地，走到你的面前，不能说一句话，拿起钢笔，在你的掌心写下七个数字。 个痛，然后狂奔而去。守住电话，就守住度日如年的狂盼。铃声响的时候，自己的声音那么急迫。七点钟，好好好，我一定早点到。啊，明明站在你的面前，还是害怕这是一场梦。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齐豫和潘越云共同演唱的《七点钟》。在1985年，齐豫在当歌手的同时也担当起了音乐制作人的角色。当时台湾省的专业出身的流行音乐制作人是很少的，音乐学院学习的都是古典音乐的制作，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制作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学习的吉他和钢琴。那个时候齐豫就凭着自己的一些经验边琢磨边制作音乐，所以直到如今，那张齐豫担当歌手和制作人的《回声》是他永远难忘的记忆。说到这里呢，咱们再来听一首在《回声》这张专辑当中齐豫和潘越云合唱的歌曲，叫做《梦田》。 每个人心里面一亩田，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心里的母田。用它来种什么，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用它来种什么，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齐豫和潘越云共同演唱的《梦田》。通过《回声》这张专辑，齐豫和作家三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们无数次的探讨之后，了解到了三毛在文字当中的内涵，并且把三毛通过文字表现出来的内容同歌声共同的融合在一起。因此呢，表现在于人们面前的是三毛笔下最真实的故事。专辑当中由三毛亲自填写的歌词，在制作人齐豫与王心莲的处理之下，每一首歌曲都能够引起听众的极大的共鸣。除了三毛，还有很多著名的音乐人都给齐豫写过歌，例如齐豫演唱的那首《船歌》就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的。下面呢，咱们来欣赏这首齐豫演唱的《船歌》。 鞋儿头上戴着杜鹃花呀，迎着风儿水浪逐彩霞，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水乡温何处是我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随着歌儿划向梦里的他。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呀，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 蹦蹦蹦 Oh,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齐豫演唱的《船歌》。齐豫的弟弟齐秦一直认为姐姐齐豫是他生命当中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感觉没有齐豫一定没有今天的齐秦。但是齐豫却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他对于齐秦只是起到了提点的作用，只是在齐秦开始唱歌的时候帮助了他。齐秦的第一把吉他就是齐豫用他参加歌唱比赛的奖金买给他的，而这把吉他陪伴齐秦度过了非常消沉的日子，一直到现在齐秦还都好好的珍藏着这把吉他，当然这是非常应该的一件事情了。等到齐秦大红大紫之后呢，他们姐弟俩也合唱了很多动听的歌曲。好了，说到这儿呢，我们的旅行先暂告一段落，休息一下，为您送上一首齐秦和齐豫合唱的英文歌曲 Windflower 风之花。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继续为您讲述歌手齐豫的故事。诸位稍后见。 Windflowers My father told me not to go near them. He said he feared them always. And he told me that they carried him away.Beautiful windflowers. I couldn't wait to touch them, to smell them. I held them closely, and now I cannot wait away. Their sweet bouquet disappears like the vapor in the desert.Take a warning, son. Windflowers, ancient windflowers. Their beauty captures every young dreamer who lingers near them. But ancient windflowers.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姚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呢，要跟您聊一聊歌手齐豫的故事。齐豫是以唱校园民歌而成名的，而他真正的被歌迷所熟知，是从他开始演唱李泰祥的音乐作品开始的。李泰祥在台湾被誉为音乐大师，他所写就的歌曲是需要演唱者用美声才能表现出来的。但是齐豫并非美声，却有着和美声一样飘渺的高音。同时齐豫在演唱的时候也能领会到李泰祥音乐当中的那些精华，恰如其分地演唱这些歌曲，因此他们是完美的搭档。好了，说完了这些呢，咱们再来听一首由李泰祥作词作曲，齐豫演唱的《走在雨中》。 当我走在凄清的路上，天空正飘着蒙蒙细雨，在这寂寞暗淡的暮色里，想起我们相别在雨中，不禁悲从心中生。徘徊在雨中，大地孤寂沉默在黑夜里，雨丝就像它柔软的细发，深深吸入我心底深处，分不清这是雨还是泪。记起我们相见在雨中，那微微细雨在我们头发上，啊，往事说不尽，就像山一样高，好像海一样深，甜蜜蜜，彩虹般美丽，往事说不尽。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齐豫演唱的《走在雨中》。齐豫不光是和音乐家有着良好的合作，他也曾经和国际的大导演张艺谋有过合作。在2004年，著名的导演张艺谋执导了大型实景演出，叫做《印象刘三姐》，在一开始就邀请齐豫参加演出。齐豫因为没有时间，所以婉言谢绝了。那就在齐豫认为演出方已经找好别人代替的时候，主办方又一次找到了他，依然邀请他出演。正好有空的齐豫马上就答应了。而在这次演出当中，齐豫和齐秦共同合唱了歌曲《藤缠树》，这首歌曲也成为了这场演出当中广为流传的一首歌曲。下面呢，就来听一听这首齐秦齐豫合唱的歌曲，叫做《藤缠树》。 山中之间藤啊缠树，世上那间树啊缠藤，青藤若是不啊缠树，望过一春又一春，当生你不生。 街角定百年，那个就是七岁寺，奈何桥上等三年，恋旧年，我俩街角定百年，那个就是七岁寺，奈何桥上等三年。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齐豫和齐秦演唱的《藤缠树》。齐豫不仅和弟弟齐秦有多次的合作，还和诸多优秀的歌手合作过，其中就有周华健。而且在很多人眼中呢，正是齐豫帮助周华健踏足歌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当初啊，周华健在滚石唱片公司还是一个助理的时候，每次齐豫来到公司，总是能听到一个人在唱歌。后来齐豫从别人那里知道了这个人原来叫周华健，他觉得这个人的歌声也蛮不错的，是不是可以培养一番呢？后来就百般的或者说是多方的打听了一下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一个来路。后来呢，一个玩的机会，齐豫要录一首合唱的歌曲，就推荐了周华健来合唱。从此周华健也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路了，直到最后大红大紫。所以还得感谢齐豫的慧眼识珠啊。1995年，齐豫和周华健就一起为电视剧《神雕侠侣》演唱了歌曲《天下有情人》。下面来听这首《天下有情人》。 爱怎么做怎么错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死生相随，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唱的滋味，试过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他却依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才让人双宿双飞， 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再让人双宿双飞。 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要跟您聊一聊歌手齐豫。有人曾经问过齐豫啊，他唱了30多年的歌，他的歌声依然是如此的动听，那么他是如何保养嗓子的呢？对于这个问题，齐豫的解释是他每天都会保养嗓子，而且不会大吼大叫，更不会用不正常的方式发声，最重要的还是坚持早起早睡，生活很规律。齐豫觉得真正伤喉咙的就是不睡觉或者是喝烈酒。那说完这些齐豫保养嗓子的方法，不知道对大家尤其是喜欢唱歌的朋友们是不是有所帮助呢？我们再来听一首齐豫和罗红武演唱的歌曲，叫做《一面湖水》。 有人说高山上的湖水是躺在地球表面上的一颗眼泪，那么说我真盼的眼泪就是挂在你心间的一面湖水。 生在地球表面上的一颗眼泪，那么说我真爱的眼泪就是挂在你心间的一面湖水， 我们听到的是齐豫和罗红武演唱的歌曲《一面湖水》。如果各位看过齐豫的演唱会的话，您会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齐豫在演唱会上总是会穿着拖鞋出场，并且根本不穿高跟鞋或者是其他类型的鞋，这究竟是为什么？因为齐豫认为穿高跟鞋唱歌对他是一种干扰，如果让他穿着高跟鞋站一会儿可以，但是要长时间的穿着他就不会唱歌了。但是在舞台上又总不能光着脚吧，所以他选择了穿大拖鞋来代替，这样他会觉得很舒服。但不知道在观众眼中这种打扮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啊？可能大家会觉得很搞笑，但是可能他的这种非常美好的歌声会让大家忘记其他的一切吧。这就是生活当中与众不同的齐豫。说完这些，送上齐豫演唱的歌曲《窗外有蓝天》。 如果我的祝福能够让你不再感到孤独，这属于春天的音符，我最美的祝福是送给你成长的礼物。如果我的付出能够让你不再彷徨无助，我愿将所有的希望化成亮丽的阳光，照亮你心灵最深处。爱就是对明天的期待，对生命 刚刚与您一块听到的是齐豫演唱的歌曲，叫做《窗外有蓝天》。在很多人的眼中，齐豫是一个大明星，甚至是巨星。其实她在家中也会像普通的居家女人一样，打扫屋子啊，做做家务啊。同时，她还会学习一下中医，也经常去一个开中医诊所的朋友那儿做一做义工，热心的帮助照顾病人。